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啥么子？哦，浮动那个钢丝不会得编织的，钉钉屋檐么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等到扣扣磨鼻呀，磨鼻呀，把得像粪鼻。这一下嘛，哎呀，见一身，只是一身，哇，啊，听来自大耳鼻风一十根头发九根皮，上腹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再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会是难看。这些三姑娘生个漂亮谁了孩子要气得啥呢？哎，想得黑大，得不动气在。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副董啦！区区副董啦，人家见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吃得金子付阴心，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生那个叫行队，那说他没诚信，对浪打的女娲军，顺浪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的是那个老人心啊，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哟！夫妻两高头交把天地，红罗千军送着东方，海宁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那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都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大了。 潘经理，姑咋个？三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得神丹呢，不是？ 怎么来贴呢？哪家贴？马上就没家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发不马上这还忙活，你要发家贴方巾比偷方巾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方巾。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总大概搿张饭食得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哟，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都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郎，你也看你面孔嘛，热过去呢。嘿嘿，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看，没看你背你一样滚。 因此乐子两根线手说不定了铺进你背影拉口啊，真是心房里逼逼心。 那心的是哪个叫？哎呦，这份里面放进天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叫。哦，对子刚刚天特放进我自个不喊，我们铺那位人身体一般不得百姓里见过你我无位子当时我让他哭里不起来，我有个跟我唯一的那挂事情上给。自个夫妻子呀破伤个难为人呢，快点把这个气然后铺进你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杀得一上一刀，上一把出来个魔光盯了上帝了让心你这份君千万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呢说你铺进你心个斧头让心子不压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没拿口得进，你要爱心盯了我的可没拿口得进，你们分口进斧头让他口得了清清爽爽，中当时高兴哪口个以的一口没杀下哪口标志漂亮口得斧头让啪碎啪下射声光线，哎呦标志给骗人给干不上贼干不上贼干不上贼 铺进你看看压力动线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你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看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动线路啊这是靠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 蛮漂亮的，侬西雅图为特呢给 我。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玩， 侬要不是呼吸了特呢，侬就没办法呀。侬不特呢是要去吃胡丝给。 那是跟高家老婆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侬来讲不难听呐。那月天，侬在金房之上把手并美，长大后命侬上他门。长大后，既然侬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糊涂了，还是你分特高些。哎，我说月光没准分特的，搿么子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来看呐。我说有哇，你们翻动地，我八堂祖先还是也动地，我穷不够，他不去翻，搿么子个？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说有哇，你家雨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的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不问嘛，那他得去高些你，我这边那费，赚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身上费，与我费费为是费，那是个再费，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啥个代名词？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嗯，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一见到潘经理拍板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股市，股市非要吃，那么他潘经理，潘经理非他吃股市，我这他是人莫不人情。雨水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把大雷 上次讲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天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实实实关上我，也做了第一不帮你太太，我撇开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内裤的互动了。 亲弟，不能够听进来回去。你先夸妇女嘛，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呢？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先伤心得嘞！你先觉得啊，你讲不是我家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然不说，但你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菜。那个我讲出来，挂得不还挂那个还是个那还是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个许多银子，亲啊走着打包着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花弟，你才肯放我白，花弟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脱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搭在门手浪下也是要开门。哟，见到我哪里去呀？ 问我母娘子，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可怜的父母早已说完的了。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作孽的，根本是俺这么在亲家里去对过对过。 我的呀， 你多少亲啊？哎呦，我可无奈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 你我一的，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处，明着别个胡同上为一口，根本哪办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唔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孽个，搿不是俺吧？你既然唔把大火去嘛，就带过来给搭腿吧。你晓得呢，我分讲我了哇子个。是个，你带过来给搭腿，你两家的这个光明夫妻难看呐。 什么叫做光明夫妻？ 啥叫光明夫妻不是俺？你们死了李下，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李下们，我在岗上想去忙忙，手臂忙得过急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他们。你行了，与其吃然后你做过最不成，我就几乎会吐了呢。如果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知青，我个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国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口呐？ 福头老真是世高老像善于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十五起，不是一个斗志气。我老天不看，见我带上大火去了。上到县等我个情况，所以我个配不了糊涂了。罢了，我问题只有两点了：要么搞不糊涂了，要么回出去走的地不往里套套。回出去不牛干，搞不糊涂了。得了，忙忙脏气嘛，实在不脏气。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人傻多的嘛，我还是孤立这样。那么那人二鞋子嘛，米空灯亚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死的了，真有个人家大公家。别个赣州一下正在盈亏的板上，糊涂浪上干个黑人，肯放我办，屋子不个男人哪家，那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命苦啊？想想张大伯那个咋戏子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向怕睡怕着睡，你认为温巢胜秋，我一定会得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不会得搞不糊涂了，我批当搞不糊涂了。糊涂了难看，难看我欢喜。二三二三我中意，那叫气死你个老子！搞不糊涂了，也搞不你们再对你一口。哎，刚刚看看二是二的嘞，现在看看二么二，二的单没匀称个。刚刚看看内裤是内裤的嘞，现在看看都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不别吃呀，哎呀良心害了呀，搞不个种男人不吃亏个。真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上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郎！ 你那叫我大郎个家，那比是十八人个走啊！不过再想，十八人只有三郎、四郎，没大郎个，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高了还。那好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光明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家的把头家。哎呦，那边人耍开心 呀。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你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谁叫我写出来？哪个男人还高住还打扫的叫？ 看看家就一下没喊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达是路达是个又大了 有个大小啊我咋这大浪众卿大肆杰作请听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不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上家的楼 风 带我 在家是天降女风，真是感慨万千。在了各种露天上是难为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早来到这个四处不动三阳门前，但是李文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房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那边是游戏开的。哎呀，你多去想啊，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的，还是个游戏开。 哟，不当是谁，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了，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分析，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恭喜阿哥，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门。费先生喂，看见这位费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费家子也是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上天这个招呼太多，那只有两个字，这在费家子啊。格两天不动，格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亲。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缺了光， 这不是我缺。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哎呀，屋里请屋里请，还有凤喜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啊，请请请，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偏偏一张台子左右两只房木凳子，哦哟，三样都只床，可是东格，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范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范先生啊， 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不大。 吃个民八道。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是要自费，这个学费蛮贵了。动力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动力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攻击我们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叔，你别就对你个打的嘛，你个擦皮的擦擦皮的，他留一点。 你妈妈的动力啥人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身是站在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没光闪。一旦打听我来，爷娘我刚过年，我别忘记的。不是，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恒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太郎想自个吃两后背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大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后背家是个背茶，你可吃了？上天连这个杯子浪将肯定要激活，有激活。不，我只不过不够用。 奉喜对手阿叔忙忙，总是经常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白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地参加聚会，当着那饭店交了个面，我搿只杯子是黄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还不放心。大概的，长布跟水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透，那么总是放心。给我来的，再喝一杯吧，开始。白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加神力，这个谁是啊？多谢了，茶杯端起来。哦呦，味道好极了。 我怕是茶一路也吃，俺们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去劲。好了，地板不欣赏，我里该动的挺新的，别等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那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放心，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三行一起。 沙吉国，阿叔拉黑么一边的看，等到一旦记他了，吃过他一个人水上了，尴尬的了。其实是有一肚皮的闲话，想得来白心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在仇恨了很，却说一句才讲不出。对神德子们，多长子老让你要鼻子塞？ 可外家是好让让有，上帝来个子谁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户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哎，上帝们，那可台子浪向因为金子锅浪向插出一张三寸绿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这张照片上像个人，随着门是一个外姑娘哇。想啥语害我这？这张照片他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那个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一个外国人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那个，这个不亮一定要细。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亮着。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呢就发现了，拍个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来来来， 喂喂喂，你家听啥当吧？三个面孔五个脸，还是三个马虎，你把裤脱了。 哎，阿哥子，高兴的我别个人帮了，背上有点太阴了，阿哥子。是不是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的我那个姑娘们这个娃子他打开来，是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第二个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分歧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脚，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垮，胖乎乎，门里晃一下子了。哟，樊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个炸酱面。 去准备炸。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点不，要进里去。啊不不不，啊不不，我要回家。 留在这里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我吃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樊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花鱼袋。 那现在空气上5块的盐，我只想叫我当出来。趁新郎很福的帮那是得奶奶的，但是该是反向送回去走不成，但是不一样上一心地把那个小猪的炕他不能多娘个母亲跟那龙翻脸，台子上像一张酒包子，灵机一动细脚先跨五块的拍起来，忙着搬住我的一炕，那翻下来那又要走了。 不不不不， 他也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啊，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辈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我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来来来，樊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未必上发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发子。说你知道，听一出大户不一块洋钿，今朝一分5块，二十一袋的5块呀、啊。收拾各位姑娘，鱼的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位先生讲句子，我今朝就应该为送你上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谁呀？啥子？刚刚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当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后里头两高的一切亲的眼睛过来，照片拆开，拿张旧板子拿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5块的，再在板子下头一看吧，5块的没得个子。阿叔个新家是地矿，搿么呢哈？一炕汉个，一开父母床个，等于是干不娘。5块的往着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板子搬一搬，汉么人像坐骑自家坐出来。樊先生， 老钱，你好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家玉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气急不得嘛。陈东新郎立刻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孙子吧，哎呀，不一样啥？刚刚包子里向有张5块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往正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收拾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背后头个姑娘的声音，阿伟在这缝隙下头探不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像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不知啥地方来，哈、啊，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啊、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了。 有啊。 我晓得，我闻得了你的味道，我晓得。 拿。 我这啊，哦，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个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啊。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这么着，两包让我扣扣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刚是跟阿弟不是没用的。 别

告辞了， 送公公。 哎，免送。 你出去。哈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再会。